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马叔踎低见头晕，今日啊，监制靓仔监制继续出勤，我系小张张。 小强今日又唔翻。佢托我同大家讲，话佢身体冇事，只系想喺屋企好懒咁样叹一叹。我系小欣欣，早晨。 早晨， 我系插班高材生小欣欣啊。星期四听住我哋，就算冇马小强，都系一个 happy day。 Yeah! Yeah! 跟住呢只歌歌送俾阿马叔，希望佢快啲好翻啊！ 佢冇嘢，佢偷懒咋 ？OK OK。继续偷埋今日好啦， 系啊，唔需要担心啊，系啊，冇错，由得佢，听日佢就会翻归噶啦。 Okay, 一只鼓动大家嘅精神啊，一齐谂啊，啊马叔而家啲做紧咩咧？食紧嘢定系瞓紧觉咧？ Yeah. 啊，又或者听紧我哋嘅节目就系叫做风骚爆人， 欢迎大家。 首歌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四嘅节目啊，唔知喺床上边嘅马老师系咪一路揽住张被，一路只手指跳紧舞，怀住呢只歌曲啊，振动住个精神，陪住大家三小时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几阵就系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咧呢个骤雨增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同埋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雷暴经过到今朝十一点半嘅，听紧呢个风骚范嘅朋友都系日日听噶啦。咁我想问大家一个历史嘅问题啦，大家知唔知点解呢只歌同阿马老师有好紧密嘅关系咧？监制黄天一，你成知唔知点解有时要改马老师，我就会谂起 YMC， 你记唔记得？你知唔知点？ 唔记得， 我就系记得我帮佢录咗。 我记得，因为有一次啦，今日都系呢个环节叫最爱爱好系列。咁有一次咧，系讲一啲唔知咩嘅话题嘅爱情啊，定朋友，我唔记得啦。即系讲咗大轮之后，佢又播 YMC， 大家就讲关。 咩事、啊？ 明明大家都系啲好即系冧嘅情歌、啊， 即系 Facebook 嗰度你会见到啊啲相同埋佢下边 关键 唔啱嘅， 系啦， 同 埋叫图文不符啊， 图文不符， 标题党 系啦，标题党冇错， 系啦。咁仲有一次咧，我玩佢嘅，咁佢讲完一轮嘢之后咧， 都系 播翻我都系播， 我 都系 我记得呢 个佢直呆咗望住，咁样嘅一个咁。所以后来呢只歌咧，就同佢扯上一个叫好密切嘅关 系，系佢主题曲嚟， 系佢主题曲啦，冇错。即系其实佢讲大扎嘢咧，系同之后讲嘅嘢系无关。 因为我谂华掂你都系唔关，你都系 华掂系 我不如帮你播 Y M C。 其实你每一次嘅爱好系列，佢都系播 Y M C 嘅，系咪？佢讲咩都唔关无关。 啲听众都知噶， 啲听众都知， 一听到就会笑。 佢个古仔同嗰只歌系冇关 系 嘅。 对啊， 其实唔净止 Y M C， 佢好多古仔同佢啲歌都系冇乜关 系。系啊，我 甚至乎佢讲嘅嗰只歌都可以播得。 冇错，系我会截佢嘅。我同你讲嘅就系，以后落嚟讲嘅嘢嘅话，你好肯定你同嗰只歌有关噶嘛？ 系啊， 跟住佢就 上个礼拜， 你好啦 吓，系啊，你好啦，我忍你啦。 我系咩态度啊？ 除咗你咧咁样，系啊，佢咯。 唉，真系咁咪好咯，喺屋企唞下。 系啊，佢依家可能听到握住个拳头。 佢唔会咯，咁得， 佢会继续瞓觉。 佢都听，佢就会翻嚟啦。 喂，如果啊谂啊，今日爱好系列咧，就系呢一个咧，可能都系老掉牙的话题，不过都系一个咧，同我哋香港人。生活咧好有密切关系，因为卡拉 OK 咧，大家咧，我相信啊，就算唔系成日去过啩，会唱下啩，咁所以今日咧就一首心爱嘅 K 歌嘅。 你冇卡拉 OK 系咪已经式微噶啦？定系其实而家仲有人唱？ 识识地咯， 有嘅，有人唱嘅。咁但系咧，依家个形式可能有啲唔同啦，因为咧可能依家好多人咧喺屋企自己有一套卡拉 OK 嘅 system 啦。 哇，咪好嘈咯？ 有啲会， 但系有就有咗一段时间。以前就系嗰啲成副嗰啲啦， 但系因为疫情系嗰时出唔到去唱咧。 就喺屋企唱 嗰個時候係啦，其實我喺譬如我喺加拿大住嗰邊咧，其實好多人咧嗰個地牢入面咧都有一套咁嘅嘢嘅。 地牢冇所謂， 係啊，咁佢哋即係因為可能嗰度即係唱卡拉 OK 唔係咁流行咧，佢哋每一個人屋企即係 都 會一套嘅，咁就自己唱咯。每個禮拜咧佢哋都會攞嗰張卡嗱呢個唔啱㗎，因為版權唔啱。但係咧佢哋即係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去 update 嗰啲歌， 係啊。我正係想講嘅話，你咪唱嚟唱去得嗰啲咯。其實卡拉 OK 你好嘅，你就點咩都可以，同埋最新嘅你会喺嗰度唱到啊嘛！ 有啲非法嘅途径嘅，咁我哋绝对唔鼓励啦， 好啦， 千祈唔好。咁但系即系有啲人系会咁样嘅，即系会可能攞张卡咁就会哦，每个礼拜入啲新歌咁样咯。系啊系啊， 我记得有一轮咧又兴一啲叫唔知咩金麦啊，定系总之系支麦嘅啫，个支麦 唱 K 神器 系啦 ，Built In 已经有 Echo 啊，有晒声。 系啊有啊，我都有一支，我嗰时买咗一支翻嚟。俾你哋唱吧，你唔記得咩？唱不完， 記得 係啊，可以變聲噶嘛。 但係嗰啲麥嘅質素，我自己覺得麻麻地。係 當然麻麻地。 我買嗰支唔好啦， 係 啦，咁就但係佢真係幫到手咯， 純粹 純粹玩 下癮， 過下癮 就可以嘅。 其實佢出嚟嗰個效果咪似你喺浴室嗰度唱歌啫嘛， 係 都好大 echo 噶，咁你就會覺得自己唱得好好啦嘛，好多 reverb 係啦，你講過。 Echo 是回音 ,reverb 是 殘響，是 因為原來是這樣，你們有講過個分別的， 教一下大家。 不過唱還唱，大家在家裡唱，有時就太興奮，就可能會影響周邊的人，咁都留意一下，因為現在講緊那個環保條例，就是即將嗰個聲音嘅騷擾咧，噪音騷擾咧，好快咧就會罰10,000蚊噶，係11點後啊，11點後。對於如果中意打牌嘅朋友們咧嚇，打夜牌嘅咧，可能係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消息，因為11點可能好多咧啱啱打咗一圈兩圈啫嘛，哇已經唔得啦咁樣。我記得以前咧，我啲長輩啊會點做咧？可能你屋企人都試過，就係鋪張被喺嗰個麻雀台上邊，先鋪一張被或者 棉 胎， 吸咗啲音 㗎。咁因為你最財咩咧？你打牌啪嗰下嘛，咁當然你自己嗰啲振奮刺激，哇好嘢撲啊！嗰啲咧就都要收細啦。但係呢啲如果你減咗咧，或者嗱我唔知啊，或者咧會冇咁需要輪。 嗰下唔嘈係嘛？輪落過唔過唔中你啪下咁樣，但 係 我就 唔係 洗牌係要嘈啊！你講我以為你話你打牌嘅時候佢就空中咁樣，咁嗰啲又唔係好嘈啫。 嗰啲可以控制到嘛？ 洗牌脆嘈， 洗牌即係正極都有個限度。 係冇錯， 肥啲發。咁你如果鋪咗一啲箭或者嗱，你唔使一定用皮嘅。你用嗰啲唔知啊膠墊或者咩咁輕輕減低，或者會好啲咯。不過係條例嚟嘅嚇，就嚟啊嚇。而家就係諮詢緊，11點後咧，如果係有人投訴咧，咁就或者會被罰。 唔係應該諮詢啦，係嘛？我覺得應該一早就執行啦。 你哋有冇受過呢啲苦啊？ 梗係有啦，同埋我覺得佢就呢個應該嘅，係一個福音嚟嘅，對於大家係咪啊？ 但 係 依家我諗 之後就唔應該嘈啦。 其實已經少咗啲啦，我唔知啊，即係我可能我住嗰度就已經冇呢啲咁樣，即係十一點後仲會打牌。 因為可能 其實呢個好講運氣咯，黃先生。睇你身邊，即係睇你周邊有冇中意打牌嘅人咁咯。如果冇， 你講緊嘅淨係打牌啊，定係就係噪音滋擾啊？ 噪音 滋擾，其實大家都知道㗎，係嘛？十一點過後就應該唔好嘈到人哋，以為大前提㗎嘛。 其實仲有一樣嘢，除咗打牌都好嘈。點解咧？我兩樣嘢都試過，唔係我試過啊，我俾人騷擾過。因為以前咧，我住喺元朗一個咩咩花園啦，咁咧嗰啲矮屋咧就好近嘅，花園貼花園嘅。咁咧試過有一户人家啱啱對正嘅，佢成日咧搬台麻將去花園啊，個感覺係啲聲咧係好似喺我屋企打咁嘈到，咁啊打到好夜噶啦。第一個啦，第二個係咩咧？就係咧隔離。佢隔離嘅單位咧，好中意夜晚咧開嗰啲 movie 啊，即係嗰啲叫 family movie，、哦、即係大電影，但係佢用最強嘅喇叭，嗰、嗯、啲即係家庭影院嗰啲咧， 有埋啲 subwoofer 嗰啲， 睇埋嗰啲，好似 Terminator 啊，星球大戰，即係嗰啲聲咧。哇！你真係嘈到， 但你唔可以同即係可能管理處投訴或者 可以啊？點解唔可以啊？ 可以 可以投訴， 係啊！ 但係佢通常會咁樣嘅，你嚟嘅時候佢話：，生生細聲啲，跟住你走之後再大聲啲， 即係等佢行遠啲。 冇錯，跟住佢會嚟得你自我，你就會唉算啦咁。 所以屋企睇戲咧，有啲人喜歡咧，好有電影院感覺，都要留意一下，因為呢一樣嘢其實都可能會嘈到人，即係我自己覺得。 冇㗎，若果你要有呢個咁嘅情況嘅話咧，你一定要有呢個隔音嘅設備咯，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你嘅。间屋里面嘅话，可能啲窗嘅话要 double glazing 啊，或者系要有啲嘢， 但 系 好大投资、啊， 真系好远噶。 可唔可以戴 headphone 睇噶？ 其实 可以嘅， 因为如果你中意焚到咁劲，你因为戴 headphone 睇。 其实我成日都系戴 headphone 喺屋企入面， 我都系， 我都系， 其实系嘅，仲专注啲， 仲专注啲，同埋 就入咗 种沉浸式啊嘛，真系， 真系沉浸式，我都系咁话，系啊，老板你又听唔到，咪几好啊？ 系最好啊，真系想咁啫，其实。 大家话啦， 你见到我戴住个 headphone 噶 因为你屋企你总有啲杂音噶嘛。 系 咪 洗衣机啊？干衣机啊？ 老婆讲嘢啊？ 系啊，老 系啊，问你几句啊？食咗嘢未啊？咁嗰啲系咪啊？我哋咁黑料理，点解唔食晒啊？ 喂，食完咯，你帮手洗碗咯，我煮咗你洗咯。 点解？你唔好以为佢冇听啊！ 我会指下，我会听紧嘢，听紧嘢。 唔系，我有时咧系真系屋企啦，真系会戴住 headphone 啦。咁有时系听歌嘅，咁但系我就同佢讲，我做紧嘢，我剪紧嘢。 阿嫂记得听翻。 唔好騷擾我。 我咁樣嘅喎，我有時咪喺屋企做家務咧，我都會咁樣嘅喎，即係我會咧就係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好聽嘅 playlist 啦。咁跟住我戴住個 headphone， 跟住走去做家務咯。 係 啊，真係係啊，你會覺得嘅時候，哇！成件事你會覺得開心好多 嘅，係會嘅。 係啦，俾播出嚟嘅時候你聽嘅話，咁你再夾雜埋你可能你吸塵機啊，你抹嘢啊，你開嗰啲電器嗰啲聲咧，爭好遠。 因為我洗碗嗰時都會㗎，咁啊擺個電話喺度，跟住播啲嘢啦。咁但係就好少戴 headphone， 我下次可能要戴埋 headphone。 你試下戴。戴 headphone 啦，系好得意嘅，因为你开水喉系冇声，因为你听到你自己嘅。 可能就变咗洗碗，变咗我好享受呢样嘢。 系噶，所有环境声变成音乐声几好啊！嗱，其实咧有啲地方咧，佢系经常播啲好劲、好嘈嘅音乐，譬如 gym 就系啦。如果大家有去下 gym， 咁咧我去开个 gym 咧，成日都播啲咧好劲嗰啲，即系砰砰砰啊，即系好嘈嗰啲。咁咧，但我留意到咧，除咗我之外，我会戴住 headphone 咧，听住我自己中意嘅歌啦。每一个喺 gym 嘅人都系戴住 headphone， 其实佢。嗰、那個 其實佢係唔聽 嗰、那個 house music 其實冇意思、不過有一樣係真嘅，我一定要開到好大聲，如果唔係我冚唔到佢嗰啲音樂聲、所以我自己都要播啲好勁嗰啲。 定係可能用啲有降噪功能咁樣，咁、 可能好 啲， 可能好啲。 因為有降噪功能，基本上聽唔到噶啦。 係啊， 係啊。所以若果你有時你出去跑步喺出街跑步時，你小心啲，因為乜都聽唔到。 係，冇錯啦。咁大家就每一日啦，開心音樂陪住大家。包括風騷快活人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時候今日11:30，一首心愛嘅 K 歌喺11:00後，我哋嘅愛好系列出現。 10点29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雷暴警告有阵啦，今日11点半。即系咧十点半嘅新闻报告，长嘅消息翻翻嚟，继续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唔好行开啦，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强调，的士滥收车资行为对旅客或者本港居民都不应该发生，相信执法部门会采取行动打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说，现行道路交通条例对于滥收车之行为已经有监管，如果引入计分制属于一罪两罚，加重前线守法司机的压力，认为在现有法例修改加重刑罚会比较合适。对于有内地旅客近日在社交平台批评本港的士司机服务，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成员姚思荣说，事件会影响本港形象，但是相信不会影响旅客来香港的意欲。他建议政府高调执法，检控旅犯的害群之马，罚则亦都要加强。他又支持纳入扣分制，相信对业界会有警惕作用。海关侦破涉嫌利用快艇走私案，检获一批怀疑走私物品，包括急冻和牛牛肉、干鱼翅和二手平板电脑，估计市值大约1800万。海关前日在大屿山大澳一带进行反走私行动，除了检获怀疑走私物品之外，亦都扣查一架货车和四架七人私家车。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发生山火，至今导致6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总统拜登下令动用夏威夷地区的联邦资产协助扑灭山火，他又呼吁所有夏威夷居民遵守疏散指令。受到山火影响，毛伊岛有几千个家庭的电力供应中断，一些地区的电信服务暂停，部分道路关闭。当局说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目前已经有超过2100人入住避难所。巴基斯坦总统府当地星期三深夜发公告，总统阿尔维批准总理夏巴兹谢里夫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根据宪法，将会在90日内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不过外界认为选举可能延期。中央选举委员会说要重划选区，以反映人口普查数据。夏巴兹谢里夫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只有民族团结，国家才能够前进。他又说将会同反对党领袖磋商，在宪法规定的3日时间之内，共同决定看守政府总理的人选。前总理伊姆兰汗上星期因为未有申报出售国家礼物的收益，被裁定贪污罪成，判监3年，5年不得从政，他已经提出上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75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29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4点，升5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69跌7仙，创科实业80.05跌15.1，腾讯控股338.4升2，友邦保险73.55升1.85，阿里巴巴93.35跌7.5，理想汽车170.7升3蚊，中国石油股份5.95升1.6，中国海洋石油13.02升2.4，恒生中国企业68蚊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3.81，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1，人民币7.21，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2,338点，升134点。港金报17,8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2美元，卖出1,9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尾在金竹角。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近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依家龙尾排到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依家排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就喺收费广场。睇埋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近二号回旋处比较车多，依家排到葵涌海关大楼。最后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近日咧睇到內地一個新聞咧，就話由12月開始嚇，即係本年嘅12月開始咧，所有賣肉食啊、生果啊，就話好多呢啲攤檔咧，就唔準用一啲叫做生鮮燈啊，照住嗰啲嘅貨品。咁啊，因為咧呢樣嘢誤導嗰啲嘅消費者。嗱，佢嘅講法咧就話，如果你冇咗嗰啲燈咧，睇落有啲咧會暗淡啦，原來唔新鮮。但係原來咧，好似起死回生咁，好似美顏咁，打咗之後咧，睇落去光靈靈喎。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啲買嘢嘅人咧有錯覺。但我想講咧就係好耐以前咧，我記得好多街市都有嗰啲燈咧照住嗰啲蛋啊，吊住嗰個。 哦，係啊，係啊， 但嗰個有另外一用途啦，就係俾你照啲蛋裏邊通唔通透啊嘛。係。同埋咧，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賣嘢，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例如話你有冇行過嗰啲舊式嘅鑽石鋪咧？鑽石鋪都係嘅喎。好啲好光嗰啲咧，打落咧好似靓啲啊，靓啲啊，嗰啲戒指啊，嗰啲咁样，甚至咧车展咧嗰啲白光打落咧，哇车咧零舍靓， 系啊，打落去个灯好重要， 光系真系好重要。 唔单止光好重要，其实最古早嘅你知唔知系乜嘢啊？就系而家唔做得噶啦，就系买鱼。买鱼佢就会劏一条新鲜嘅鱼嘅话咧，就会将新鲜条鱼嗰啲血咧就会揩落去身边之前嗰啲鱼嗰度。 系啊， 但系每一次你行嘅时候都会见到嗰种， 你就唔知嗰条鱼劏咗几耐啦。 系啊， 你以为啱啱 系啊系啊， 亦都系一啲新鲜嘅红色嘅血喺度噶。你见到你觉得佢好新鲜，其实佢已经瞓喺度好耐。 不过阿妈教落佢系睇佢腮嘛。 哦， 你知 个腮系咪红？ 我讲紧嘅，好大条嗰啲鱼，好大条嗰啲鱼嘅话，其实你当佢分开咗嘅时候咧， 同埋有 时 你冇 冇时 嘅腮，因为斩咗个头，系得个鱼身咁样， 冇错，或者 揩血系嘅， 嗰啲咯，揩血咯，系最古早嘅做法，系咪？一路都系持之以恒噶。其实佢哋好 骗从嘅手法，从层出不穷。 冇错，不过而家系做一啲比较系高质量啲嘅，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要了解一下，所谓叫做生鲜灯咧，系一啲只 LED， 佢个。温度亦都唔係咁高，但係嘅就係佢嗰個色温係會令到佢打落去嗰啲生肉啊，或者係嗰啲生果上面嘅話咧，你感覺覺得佢就係話咧，我好粉嫩啊， 係 好靚咯，咁樣好新鮮，咁樣所以 好似人嘅美顏咁樣嘅。 哦，原來依家可以咁樣， 有啲咁嘅嘢㗎，係啊， 12月開始 要禁止，係啦，因為咁樣會誤導一啲消費者， 係 啦。當你一打落去嘅時候，個所有嘢都靚，咁你買咗翻嚟嘅時候，你發覺就原來佢係唔新鮮嘅，係啦。如果你係咁嘅話咧。你就可以即係有啲嘅法律方面嘅話，可以追求 啦， 係啦，可以保障翻 咁咯。 係，但係即係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咧。 你有試過？ 即係唔係？我覺得就算冇咗呢個燈， 佢有第二啲嘢。我覺得係 啊。不過燈光好重要，係真嘅。頭先阿大佬講過即係嗰啲鑽戒嗰啲咧，我講少少。我嗰時咧去買呢個求婚戒指啊，咁咧就我買兩隻，因為咧我想整蠱 兩隻，係 啊，我買 兩個人求婚啊，佢整戒俾你啊， 我想整蠱係啦。所以我買了一隻假嘅，係膠 嘅， 係啦，係膠嘅， 到你啦， 係啦，咁樣咧就擺咗真嘅咁樣啦。咁我就將嗰隻膠嘅咧就擺咗個盒度。個盒咧，佢原來依家好先進喎，好多咧個盒已經有盞燈喺度噶啦，即係你一打開個盒咧，係啊，已經有盞燈膽仔就照住隻戒指咁樣啦。咁我就即係我當然係買咗隻真嘅，跟住我再買隻假嘅，就將隻假嘅擺落個真個盒嗰度。咁啊真嗰隻我擺喺第二度啦。咁但係咧，我一打開個盒咧，嗰個燈一打落去假嗰隻度咧，明明係膠嚟㗎，大概係價值60蚊港紙， 都好靓， 都好靓。跟住话死啦，其实点解要咁贵？买只钻石戒指， 你自己都 早知 胶 嘅 都几 靓，有啲后悔咯。 佢未必睇得出，除非佢攞俾人鉴证嘅啫。 系啦， 佢应该 睇得出。但系唔系喎，黄天恩，点解人哋嘅新闻话会误导啊嘛？当你个盒拎开咗，佢拎翻去普通灯一睇就知噶啦。 唔系，但系嗰下即系可能求婚你好浪漫跪低，跟住你打开个盒有啲哇好闪啊咁样。 佢尖叫紧嗰一下， 佢 应该睇 唔到嘅。系佢唔会话攞出嚟，即系攞个放大镜又望啊，啊有冇号码嘅咧啊嗰啲即系。评级系几多咧？咁 光系好影响你嘅判断。 呢啲嘢小强会做， 小强净系买只假嘅。 我明就系咁嘅意思咯，即系佢会做咯，系嘛？因为就有咩办法令到佢望上似真咧？咁样跟住你瞒天过海嘅算 系啦，真系噶。嗰个灯胆仔好紧要嘅，即系喺个盒里面，即系依家原来已经系咁样，系啊。即系当然闪嘅就令佢更加闪啦。即系就算系胶嘅唔系咁闪嘅，影落去都唔差。 当然系啦， 系啊。俾张相你睇一阵啊。 我哋自己都知咩事咧？我哋影相。你而家好多時候，早嗰輪咪好興嘅，喺你自己嘅嗰個手機上面嘅話咧，你咪見到有好多人咧會夾住一個燈噶嘛，係啊，嗰個燈其實話。 唔係話好光㗎咋，但係就當自拍嘅時候，佢有一個自己嘅一個燈，幫你自己塊面度打燈，爭好遠㗎，你嘅皺紋完全冇曬㗎，可以。嗱，點解要咁樣咧？光係控制一切嘅，係啊，真係㗎，係啊，爭好遠㗎。 魔鬼變天使，魔鬼都變天使。 有好多時候你會發現，譬如可能就係做一個綜藝節目咁先算啦。咁啊，點樣永遠嘅就係呢一 pan 去嗰個節目主持人嗰時候咧，佢哋個都咁年輕嘅，係因為佢哋有叫蘋果。果光啊嘛， 苹果光，即系打落苹果机嘅光， 直头系照你嘅块面就向你系啦，咁就好似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嗰个光咧就向住你自己嘅，永远咧都会系佢如果一遮咗嘅话咧，个人即刻老十岁，争好远噶，所以灯光你话系咪真系最重要啊？真系最重要啊！系啊，嗰阵时候我哋最古早嘅又系嗰种咧叫反光板， 系反光板，人手攞住噶嘛， 冇错啦，我唔知道依家都仲有，系好需要嘅。一有块反光板，再打一打喺你个下巴嗰度，自己攞 靓晒， 争好远噶。 有时依家出街可能有啲人拍嘢，你都见到噶，即系侧边可能有个 crew 就系攞住嗰块板， 冇错， 就 反光啦。因为其实你讲摄影又好或者咩都好，其实系光影嘅嘢，系光嚟噶嘛， 系光， 系啊，系玩光学嘅嘢啊嘛，系啊。如果了解呢个道理嘅话，你就会知道好紧要 嘅。拥有光你就拥有一切， 拥有光就拥有一切。 拥有美貌与青春都归来了， 系啊！ 好啦，听下风中范伟啦，今日嘅我系列嗱，我哋跟正一下，除咗系心爱之外，亦都有一首哇唱到烂， 唔系总之就卡拉 OK 歌啦 ，K 歌啦，好唔好啊？ 沙滩的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光一秒钟，轻松转身简单的舞步，已藏着多么冰冻。只不过断续的梦，情在昨天早告终。怎需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只是为你写的，多么心痛。家中的一切也像是存留住你当初影踪，只好飞车到野外，但求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 网上情，这就是人生。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生命。每一个人都拥有头脑，但系唔系每一个人都能够善用头脑。只有热爱生命、善于动脑筋嘅人，先算得系真正拥有生命。放下过多嘅欲望，平衡好生活嘅得失，经营好内在心灵嘅田园，呢、这个就系走向平静、松容、幸福嘅路径。当你开始懂得取舍你嘅得失，平衡你嘅生活，你就可以淡定、松容地生活。不怕路远，就怕志短；不怕缓慢，就怕上站；不怕贫穷，就怕懒惰；不怕对手强，就怕自己弱。最美的不一定是最可爱的，最可爱的才是最美的。最好的人不一定最合适，最合适的才是最好。人生总有很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仿佛。苦过了才知道人生的甜蜜，痛过了才懂得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之中总有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但是不会陪在身旁；有些东西让你羡慕，但是不能够永远拥有；有些错过令你留恋，但是会终生遗憾。人的一生中总有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平衡，太多的不满足，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总是向生活不停地衰索。人越是拥有，越是担心失去。生活中好多的东西，一旦失去就不会找得回。人没有事事顺心的生活，人生必定有得有失。快乐不是凭着爱物和虚荣得到的，内心真正的快乐就是自己本身强大的获取。在人生路上，挫折是难免，低潮是必然的，孤独寂寞如影随形。人生就是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中途会有大大小小的站，但是永远不会卖回程的车票。接受人生高高低低，好好坏坏，然后就会明白幸福本来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想过怎样的生活都是由自己去决定。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 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最近咧，呢个韩国一个世界童军大露营啦，咁样今日新闻都有讲到啦。因为咧，第一好多中暑嘅个案啊，喺里边亦都有咧呢个台风卡努啦，于是咧成个营地咧系提早完结晒成个活动。咁啊，啲童军仔咧喺韩国飞翻嚟香港啦，咁啊话咧好激动啊，揽住阿爸妈喊啊，好想见阿爸妈啊，咁样数翻呢个环境好恶劣，好多蚊虫啦，好热啦，或者风吹埋你三十几度啦，同埋于是好多人中暑啦，咁样。但我想讲俾同学仔听咧，其实呢啲感受或者呢啲经历咧，其实系好嘅。第一，等你试下，原来平时自己真系好舒服，一入房咧可以开冷气，同埋咧经历下人生有时咧，即系呢啲系一啲嘅你会记得嘅 画面 同埋磨练嘅。 系，我都试过有一次露营跟教会去，咁咧就喺西贡，好似一个叫湾仔嘅营地咁样啦。咁第一日去冇乜事嘅，点知第二日咧一朝早咧。黑雨，跟住系啊，真系黑雨。跟住我哋一朝早一起身咧，成个营地浸晒。 你露营定 系露营？ 露营就真系好大件事， 真系好大件事。咁啊，因为系啦，要撤退啦，咁啊好深刻嘅。咁我哋就要即刻收起啲营啊，晾起晒啲嘢。最尾我好记得咧，系坐呢个快艇走，因为行唔到出去。 好劲啊！ 系我哋 call 咗快艇，好似偷渡咁。 系啊， 系好，所以个印象好深刻。因为咧，嗰条路已经浸晒啦，即系 全部都系 唯有就系水路离开。好彩隔篱就有个码头，咁啊最尾又唔知点样，即系嗰啲负责人就揾到架快艇咧，就真系载翻我哋出市区。哇！一出到市区，我哋一翻到教会，嗰度嗰啲人好好啦，咁已经咧整定一烹好热辣辣嘅咖喱饭等我哋。 哇！ 我真系我食过最好味嘅咖喱饭，因为搞咗成。 咁你好难忘咧， 好难忘，好难忘，因为成身都系泥啊，系啊，跟住又要即系你咁 hea 咁样，又执起晒啲嘢咁样，跟住仲要坐快艇走。 有冇祈祷啊？大家 有， 系一定要有啦，系咪呢啲位？ 系冇啊，咁 你就好似系经历嘅就系你死过翻生咁样，系嘛？ 当然你观点角度睇下点睇，可能系上帝想你经历， 冇错， 令你磨练你。 天 仙 咩将大降大任于斯人也， 系我嘅体会， 冇错。 我 exactly 试过有一次，第一次添啊，第一次。好细个同温仔跟嗰啲大哥哥去露营咧，就系落好大雨， 好大雨 啊！全部背囊啊、衫啊、营啊湿晒，跟住咪又提早走咯。 冇计噶，因为你条路烂晒，你根本就行唔到。如果你唔走嘅话， 所以如果夏天咧要做呢啲户外运动，都系要小心啲啦。如果行山都好啦，都系要留意一下天气。譬如呢排雷暴警告今日有上到今日11:30，咁亦都要出街攞下把遮好啲啦。世界大露营咧，我细个时候都参加过一次，但系嗰次咧又系打风喎，喺香港举行啊嘛，全世界嘅嚟晒，又系打风喎，咁于是点咧？全部人要扎掹起晒自己嗰啲嘢啦，去一个起咗但系未入住嘅嗰啲屋公共屋苑，就大家喺嗰度住咯，住到个风走咗啦，就再翻营。地再住过 哦，咁都好，起码即系有个有下遮头先， 有下遮头先，咁所以各位同学仔啊，继续努力，咁所以今次系辛苦啲吓。好，11:00翻嚟风骚飞扬咧，系进入呢一个 爱好系列 一首 K 歌，翻嚟再见。 Hello， 我系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 阿妈咩啊？ 妈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咧就一首 K 歌啦，无论喜欢唔喜欢啊，唱到烂又好，咩都好啦。其实咧卡拉 OK 咧，唔知黄天欣有冇经历过嗰个阶段咧，就系、是、当卡拉 OK 仍然系得一支咪。 一支咪 系啊，因为净系喺大厅、啊、大厅有个人唱、啊哦，其他人就坐喺你自己个台个位。嗯、之后知唔知讲边只？ 知，跟住你要写一张点唱纸俾个 DJ 所谓， 系咁喺个部机度拣出嚟俾你唱。 喺个部机隔篱， 我见过嘅， 佢嗌你嘅24号台，跟住你就出去啦。系， 即系其实表演嚟嘅。 对对对， 系啊， 好开心噶。 第一，你唱得好有，你有表演啦，你升华咗嘛，冇人唱，得你一个人唱，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咧。我从来冇我冇做过，因为我你知我都咁怕丑，同埋我对自己唱歌咁冇信心，我系几大都唔会嘅，但朋友就会咯，因为你好似真系做咗驻场歌手咁，你又好强心脏，好有信心，你觉得你唔会吓亲人，你先好，我觉得啫，咁当然。出去唱都有啲好丑样嘅，唱得系啦系啦，咁呢个系最早 唱八成 最早年嘅卡拉 OK， 到后来就发展为一间房一间房一间房，咁你最多你吓死你朋友啫，唔会吓死其他啲唔识嘅人。 系 ，Sarah 都经历过噶嘛， 有 几多台咁你就出去唱啦。 但系亦都揾到啲卧虎藏龙噶，你无端端去洗手间嗰时候，你觉得就咦，点解三 号 系啊，好劲噶，但系佢唱第二歌唔得嘅。你有冇听过？ 系 啦，佢 即系一定系唱嗰个歌手嘅歌。 冇错，跟住就会出现咗有好多嘅就系模仿陈奕。信啊，模仿张学友啊，又或者唔知啲乜嘢，深圳咩咁嗰啲人出现咗咯，佢哋就 系 模仿一个人啊，好叻，黎明啊咁样嗰啲，冇错。 好啦，去到逐间房逐间房咧，其实我信心都系未翻嚟嘅。如果啲朋友熟咧，我就冇所谓啦。即系得，譬如阿 A 又唱 ，B 又唱，我去到第四五个咧，我会摄一只半只咁咯，咁。但我最希望咧就是有人陪我唱，因为有人陪我唱咧分担少少压力，即系有一半唔使我唱啊嘛，即系感觉上冇咁大压力咯。而合唱歌里边咧呢一首系我唱得最多嘅，起码开头一段引子咧有啲声喺度，即 系 等慢慢即系培养翻个心情， 进入翻个气氛， 进入翻个气氛。咁点解我好中意呢个歌？我又讲唔出，但系总之嘅歌咧好听啦，同埋一男一女合唱咧就好有 feel 啦。歌名就叫做《环游》。 环游风声，环游钟声，那已是那冰冰，更不应。环游歌声，就只是为往事。来做证，走的终须走，伤的终伤透。我说过一分手，情意尽偏旧，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环游，多少往 忘了当天，还有今天，又接近你身边。我不知还有几天，若有缘，愿这份情未变。 讲到呢度咧，其实好羡慕黄天恩嘅，因为黄天恩唱歌好听嘅。咁咧喺卡拉 OK 咧，如果你能够同你嘅女朋友咧，或者想追嗰位异性咧，合唱一首歌，而你系唱得好好听咧，哇！我觉得系加分啊 ，Sarah 觉得系咪？ 嗯，都系嘅，系啊。 我哋通常都系唱啲大合唱嗰啲，即系火热动感啦啦啦，火热动感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系冇死嗰啲， 嗰啲冇死啊，因为全部即系大家都系啦啦， 同埋都几句啫嘛， 系咪 先？ 全部好開心， 幾開心 嘅。嗱，卡拉 OK 嘅出現咧，我覺得咧即係提供咗有好多嘅娛樂啦，有好多嘅消遣啦。我覺得咧就係其實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你諗下卡拉 OK， 其實你喺度做乜都得㗎，係慶祝生日啦，係有朋友失戀啦，或者告別啦，係咪啊？即係大家係啊 farewell 啦，咁等等等你都可以去呢個卡拉 OK 嗰度玩嘅。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卡拉 OK 有卡拉 OK 嘅出現，你有卡拉 OK 嘅碟，其實對於我哋表演嘅人嚟講嘅話，實際上有個非常之好嘅发明。想讲翻少少嘅历史嘅就系，我谂相信咧，大家唔知知唔知道，以前如果我哋要表演唱歌，你知唔知最早最早最早期系点样噶 ？Live band 唔系 live band 你要点做啊？ 要揾 band 咯，要揾一 揾 band 啦。佢俾你啦，之后你要点样准备？譬如可能我要唱一首歌，系啦，你练歌嘅时候你要有嘢嘅，系乜嘢啊？歌星嘅话系要俾钱写图谱，好贵噶天恩，一套图谱走天涯噶啦。但系有套图谱有个好处就系写你关于你自己要唱嘅嗰个 key 嗰个图谱啦。你要揾一啲嘅乐队里面嘅人帮你写啦，因为所有嘢，譬如可能你嘅吉他、bass 或者乜嘢嘅话咧，四五个唔同嘅歌曲，四个啦起码。咁跟住咧，佢就会俾你嘅就话咧，你去到边度嘅话，佢睇住你个图谱就识弹噶啦。 即系一套谱，大家都通书。 一套套谱走天涯，咁但系对于要表演嘅歌手嚟讲嘅话咧，就系一个好重嘅负担，因为你要写好多噶嘛。咁有时我哋就要借谱啦。 哦，可以借，但系个 key 可以借谱，你咪夹硬要唱噶咋？可能系李丽霞嗰个 key 咯。 叶丽仪姐姐个 key， 要唱佢哋个 key， 闹坑闹咁样啦。好啦，咁啊由你出咗咁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点样去攞一啲咁样嘅嘢嚟去俾我自己表演唱歌咧，就系向唱片公司借 MMO。 哦， 系啦，嗰时就未有卡拉 OK 噶嘛，咁你又借 MMO， 借咗 MMO 之后 ，Music Minus One 啊 ，Music Minus One 拎走咗个人声， 系啦，但系一样都系要唱翻嘅就系佢自己个原 key， 因为佢冇得 tune 噶嘛，系卡拉 OK 先可以 tune key 噶嘛， 个掣就可以升啊，可以降啊。 你谂下几痛苦？好啦，咁嗰阵时候你就会经历嘅就系有好多嘅就系唱片公司有嘅 MMO， 但系你就要得乜嘢啊？得 MD， 由 MD 变销 CD。 MD 我哋上面好多啊，都 好多系咪？但系 MD 其实出现咗好短时间咋， 依家冇机播咯， 冇机播啦已经。好啦，到要烧 CD 之后嘅话咧，最方便最方便嘅就系要得 USB 哦，即系 MP3 啦，或者 WAV 或者 MP3 都得，或者就俾佢个档案。你谂下几正？咁但系有卡拉 OK 碟嗰阵时候嘅话咧，就系我哋真系最开心嘅时候，因为卡拉 OK 碟有时你去表演嘅地方嘅话，佢提供埋俾你 哦， 系啦，佢有个大银幕，到你去唱歌嘅时候嘅话，你可以喺度睇啦。仲唔使背歌词喎， 俾埋歌词你，俾埋歌词你， 系咪好开心啊？有埋歌词喺下面嗰度，一路唱一路唱一路表演，仲可以咧教唔同嘅 key， 所以我觉得卡拉 OK 点 系仲有个譬如你唔识入咧，佢仲帮你数埋， 有颜色字， 冇错，四三二一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好大嘅发明啊！对于表演嘅朋友嚟讲，咁当然啦，你话如果系方便咗嘅话，亦都系方便咗大家去表演嘅时候嘅话，就会同一啲唔识唱歌嘅老板要合唱啦、 哦，朱主席， 就有首歌唔唱啊 ，CEO 啊，等等等等啦，以后你呢一首歌就系成为最愉快嘅噩梦，哦、因为 唱咗好多次啦嘛， 一个月里面每晚都要唱一次，因为老板好中意，佢亦都只不过系识唱呢一只歌曲冇错，呢只就系张学友嘅歌。嗰阵时候嘅话，基本上我眯埋眼嚟都识 唱啊，仲熟过你自己啲歌， 熟过自己嘅歌。所以今日我拣嚟嘅唔系我喜欢嘅卡拉 OK 歌。 系你唱到烂嘅歌， 冇错，张学友哥哥。

嗰啲喺度嗌嘅，俾佢抒发感情嘅。咁、嗯、今日我拣嚟第一首咧就系前者啦， 嗯、 就系、是你听到第一句咧好贱咧，就可以唱埋下一句嘅吓。咁、啊、亦、都系当年即系、就是、我个年代啦，新少少。咁 其实真系有唔同嘅年代嘅， 系 啊， 系啊，即系我哋叫做话 K 场，即系最易唱嘅歌，同埋佢嗰啲 key 咧系世界 key 嚟嘅，男女都啱唱。 C key 啊？ 又未必嘅，未必嘅，系啊，睇下嗰个音写到几高几低嘅啫咁样。咁就系我今日拣嚟嘅就系、是、十分爱啊，由方力申同埋 Steffi 合唱，系、啊、非常之我哋嗰个年代叫 MK， 系即系大家好好易就会投入到嗰啲爱情故事入面嘅，即系亦都有电影嘅加成啦、 嗯， 所以就今日就带俾大家吓。 嗯 分手后一分钟，连有后悔声音，能伤我最深的人，应得我心。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过太深，原来身体会疑问，再没法可适应别人，原罪掉了，能容许你怜悯。早知不应是爱， 你放开， 便是爱。 有情人 日日夜夜痛分开，感慨避开， 离开 一个， 少少 你悔恨我未会。是不散不爱，手未放开， 宇宙内 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爱满分竟是换来，痛热满分可否错一次以后一直爱。守候天天都是最重要起手，皮肤有你的指纹刻得太深， 应该漠不关心，然而还着紧。 当揽紧他人，想起跟你热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美方大搞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以至世界工商界利益，实质是搞逆全权，是搞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的承诺，立即撤销错误的决定。翻嚟本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11:20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 环保署计划修订现有噪音管制条例，建议立法禁止在公众地方或者附近范围用扬声器叫卖，并且设立10,000元定额罚款机制。环保署评估及噪音组首席环境保护主任李志坤说，现时即使署方用尽条例赋予的权力检控，部分商户仍然屡劝不改，所以有需要加强检控。李志坤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他曾经到元朗一些黑点巡查，发现有老人院不断受扬声器大声播放的叫卖声滋扰。他又说，有些店铺以短期租约出租，执法人员到场搜证确认噪音滋扰之后，部门需要以法院传票方式向涉嫌违例人士作出检控行动，需时2至3个月，直到成功申请传票，已经找不到涉嫌违例的商店负责人。他认为定额罚款机制有助提高执法效率。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发生山火，至今导致6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夏威夷代理州长卢克宣布，夏威夷州所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总统拜登下令动用夏威夷地区的联邦资产协助扑灭山火。他又呼吁所有夏威夷居民需要遵守疏散指令。毛伊岛一些住宅和商业设施被山火烧毁，并且出现大面积电力和通讯中断。外电报道，毛伊岛著名旅游城镇拉海纳受损严重，一些人为了躲避山火跳海逃生。美国海岸警卫队在拉海纳海岸附近救起至少14人。夏威夷州已经出动国民警卫队协助救灾，当地官员呼吁游客目前不要去毛伊岛，计划从岛上撤离4000游客。从美国本土飞往毛伊岛的大量航班已经被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1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45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7。跌1.9，创科实业78.15，跌17蚊，腾讯控股335.8，跌4，阿里巴巴92.55，跌1.55，友邦保险72.8，系升1，理想汽车167.4，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2.96，升1.8，美团137.9，跌3蚊，中国石油股份5.87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3.86，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2，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9点，升194点。港金报17,8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91美元，卖出1,91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喂，买咁平，至少埋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队噃， 唔跟我定价，米子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系交翻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哇，呢轮香港嘅天气真系热到爆啊，连我条士啤太都爆埋啊！ 咁咪好咯，乘机减肥。 系减唔减到肥唔重要啊，最重要系帮到响酷热环境工作嘅雇员啦，唔使挨热同埋挨辛苦。 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酷热工作环境安全嘅资讯，请揭去结局之前一页，再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就会一清二楚。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炎夏厨房工作莫轻心，休息饮水防暑要留神。我系 Lillian 陈海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一首 K 歌咁啊，卡拉 OK 唱歌咧，对于我啲冇乜信心嚟讲咧，就会拣一啲咧自己熟嘅歌啦，唔熟咧就唔系好唱嘅。不过呢一只歌咧，以下来呢一首歌咧，我虽然唔熟，但系我好中意嘅歌所写嘅歌词，因为咧，我觉得佢写到好多叫拍拖嘅人咧一种好特有嘅现象，就系咩咧？中意对方，但系因为中意，但唔敢讲有啲自己唔中意嘅嘢。明明咧，譬如可以对方有啲嘅行为啊，或者有啲嘢咧唔中意，最初咧忍。咁但系到真系拍到某一个地步，譬如即系结咗婚，或者即系你就做男女朋友咧，就开始爆啦。咁咧就会话，其实我唔中意嘅，其实我想你咁嘅咁样。好多人系收埋喺心，然之后去到某个阶段咧，就将所有嘢攞晒出嚟讲啦。呢只歌就系讲呢一种嘅心情，叫做其实 我介意。好啊，呢只 我只系唔好出声。虽然系一只情歌，但系一只互相抱怨嘅歌。唱得非常之好嘅系汉阳小说。 最后 次，上一生拖欠你么？ 未懂得捉摸你，为你个五箭飞可叹息忍气，自尊心因爱你太深，敢于放低自己。 其实我介入开完嘅，同埋小雪唱嘅呢一首歌曲啊 ，K 歌里边咧，我都几中意呢只合唱歌嘅， 系 好 啦， 系 啊，好听噶。头先我哋有讲咗有少少关于卡拉 OK 嘅演变嘅历史啦。咁尤其是开头嘅时候，我哋喺一个大厅嗰度唱啦，跟住咧有一啲嘅场比较大啲嘅咧，就系佢又有大厅，佢既有大厅，亦都有房嘅，系啦。咁你可以坐喺大厅嘅话，佢又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台，你就可以唱可以喺嗰度咁样，又系嘅，写一啲点唱纸，咁跟住咧就阿 DJ 帮你打嘅，跟住佢就会读出24号。 今日好开心 啦，系啦，咁就心爱着你，即系唱都系嗰啲啦，系咪？系啦，即系女人心啊，大路嘅歌。咁其实我记得有一次嘅就系我去到呢个卡拉 OK 嘅时候，真系发现咗有一个卧虎藏龙。你系冇谂过嘅就系佢做嘅嗰个行业，或者你平时你见到佢嘅话，原来佢唱歌系咁好听嘅。当我一行入去嗰阵时候，我听到咦，点解呢个女仔唱歌咁好听嘅？嗱，点解知道我再睇清楚嘅时候嘅话，佢系一位男士嚟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有啲男仔唱女仔好犀利， 你有冇听过？ 系 啊，即系好似系啊，苏打绿嗰个咁样，系咪？佢话佢把声其实系真系天籁之音。我所讲嘅就系已经系过咗身，离开咗我哋嘅身边嘅一个朋友，佢叫做 Nell Nell。当日嘅话，我系听到佢唱紧呢一只歌，系啊，好犀利， 用女仔 用女仔声去唱紧呢一首嘅歌曲。当然呢一首歌曲亦都系我觉得会听到呕嘅。卡拉 OK 歌曲，因为我都成日喺大厅嘅时候唱完又唱，唱完又唱。王菲嘅《容易受伤的女人》。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 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 走来走去，只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纵使一生也火般的热吻。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王菲嘅呢一首 《容易受伤的女人》， 死未？ 我哋听过几百万次啦， 好红喺佢， 系 真系唱到烂， 救命！ 同埋亦都唔算好难唱噶嘛， 所以咪就系点完又点，唱完又唱咯，死唔死？仲有啲咩歌其实你会觉得系会好惊噶？另外有一只我好惊嘅就系再坐一会，但愿能再 靠美云。 好，你依家谂起都系咪起鸡皮啊？系啊，嗱，K 歌分两种啦。嗱，我哋头先讲过啦，即系一种好易唱嘅，一种系好难唱嘅，就是、我哋俾你飙高音嘅，系啦，即系有唔同，即系陈广东歌嘅话就陈奕迅啦、浮夸啦， 一定啦、 啊。 佢都唱佢青筋炎， 系啊， 佢 都 系 啊，系啊，佢都要用啲力啦嘛。Eason 咁劲都要用啲力，我哋就真系纯粹入去抒发下嘅啫，系大大力咁样。其实基本上咧，去到嗰个位咧，都唔系话要唱得个音准唔准啊，唱得几好听，纯粹系入去 发泄 下， 系啊， 成班一齐。咁样喺度嗌啊！ 有冇啲咩人嘅歌系一定系要为即系呢一只咧，即系要飙高音咧？ 啊，信乐团我拣嚟呢只咧就一定系啦，因为佢连个歌名都话俾你听。 女仔要唱边个啊？ 女仔系啊系啊，阿 Jam 啊，系啊，艾妮啊。冇歌词添啊，就咁耶耶耶耶，系嘛？阿张惠妹啦，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嗰啲好高音嘅，呢个系飙高音，系即系一谂起呢啲，其实间唔中唱一次咧，或者你每次唱机有一只呢啲咁嘅歌玩下，系几开心嘅。 系嘅， 不过唱完嗰只歌，你通常就冇声唱， 声都沙埋， 系声都沙埋，或者 Beyond 嗰啲咁样， 前辈走已我哪去啊？ 都不醉 啊！我就风就雨， 呢啲系一齐唱 嘅，一齐唱啊，一齐嗌嘅，根本上就唔系讲究话你唱得几准啊，净系纯粹系抒发个感情嘅啫。 我头先就讲话有啲咧上年纪啲嘅，或者系啲叔叔咧，中意饮咗酒啊，有时一人揸杯啤酒喺度 reflection of my life。 系啊系啊，咁啊，今次我拣嚟俾大家听嘅就系信乐团嘅呢首啊，即系国语嘅金曲啦。歌名叫死了都要爱，但系我就觉得其实叫死了都要爱比较准确啲。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剧终会变心爱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

做足一日好攰啦，黑人走晒，仲要扫头发，冇办法啦，因为佢系新仔，唔通啲大师傅嚟扫咩？唔好睇少呢个工作，啲头发飘到一地都系，一路扫一路喺个风里面飘下转下，咩色咩长短嘅头发都有。佢话最奇怪就系有时明明扫咗个角落头，但系拧翻转面，点解又会咁多头发嘅？又或者嗰边明明冇客人坐过噶，但点解扫下扫下嗰边又一捆一捆嘅头发嘅？唔单止系咁，有阵时佢哋用嗰啲工具，例如嗰啲剪刀啊、嗰啲铲啊咁样，明明自己都摆咗喺台面啊，揾嚟揾去冇咗，最后发现竟然喺另一个好少开嘅柜桶里边。点解？唔好问，亦都唔好同啲客人讲，费事吓亲佢哋。仲有啊，有时夜晚收铺或者朝头早天蒙光去开铺嘅时候，当我呢个朋友一个人喺黑黑掹掹嘅环境要行有开灯嘅时候，就最考胆量。因为当成个发型屋黑掹掹一块一块镜，佢一路行佢都唔系好敢望嗰啲镜，因为佢驚望到自己之外，唔知会唔会好似有一次佢行入去嘅时候，黑暗之中好似隐约见到一个女人个倒影喺个镜里面。当然佢心里面知道唔会系真嘅，幻觉嚟嘅啫，错觉嚟嘅啫，成个铺头得自己一个，点会见到人呢？不过有一次的遭遇就真是经典。讲到这些发型屋的奇怪故事，他说有一个洗头的哥哥仔说，哪有这些这样的东西啊，给我见一下，我跟他剪个靓发型是怎样。旁边的朋友已经说，喂，这些东西不要拿来讲笑啊，你们怕我不怕。但身边总有这些人好喜欢拿这些来做开玩笑，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影响，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哥哥仔的面色就越来越差，好像成日都不够瞓，不精神，病病地这样。还有一晚有个发型师都想着走了，见到这个哥哥仔在那个洗头的盘那里好像洗紧手，看清一点他又不是洗手，做的什么呢？发型师忍不住就问，喂，阿文仔啊，走啦，仲唔走？你知唔知佢点答？佢就话，得啦，我做埋呢个客就走噶啦。做埋呢一个客，成间铺头得佢哋两个，冇其他人。佢洗紧边个个头呢？这个发型师都不敢再问，咁好咁夜啦吓，我走先啦。佢拧翻转头望下，呢、这个哥哥仔真系好似喺嗰个洗头发嘅盘嗰度帮人洗紧头发，搽紧一啲洗头水咁样。个发型师企到出门口，都忍唔住再望翻转头，然之后佢见到嗰、那个洗头嘅哥哥。好似带住一个睇唔到嘅人坐埋个位嗰度，仲喺度自言自语，好似讲紧嘢咁。最后系点？呢、这个发型师就唔知啦。不过佢始终相信，其实有啲嘢唔好攞嚟开玩笑，唔好攞嚟讲，因为你唔知道，当你讲嘅时候，会唔会除咗你之外，有人喺侧边？听紧你讲， 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 找怪奇故事之电灯祭。你有没有试过在屋企或者人哋嘅地方或者酒店，明明上床前已经熄咗眼灯，上咗床之后无啦啦眼灯噗一声会着翻？有个朋友佢讲咗佢自己嘅遭遇俾我听。他说不知为什么搬入间屋里面，整个夜晚熄了灯，但是睡到半夜，当他一扎醒，眼灯是开着了。一次又是这样，第二次又是这样。你会怎么做？好害怕？我的朋友就不是了。他很有好奇心，于是他听了另一个朋友的意见， set 了部 cam 在一个大厅那里。他想知道是什么人 或者系乜嘢开咗佢个灯。嗰晚佢照常熄咗眼灯瞓觉，然后到第二日佢又见到开晒灯嘅，于是佢马上好兴奋咁样去睇下琴晚录咗啲乜嘢。佢见到播出嚟嘅片段，熄咗灯之后成个厅都系黑掹掹，但系去到有一个位，啪，着咗灯，跟住就冇嘢咯，吓、啊、就系咁咋？咁但系咩熄咗我玩灯呢？佢系一个人瞓，一个人住，基本上系唔会有第二个人搞嗰啲灯掣噶。佢唔死心，今次再录过。今次唔同嘅就系将个镜头嘅位置再 set 高啲，再拉歪啲，睇翻多啲位。然之后嗰晚佢又开咗眼灯，熄咗眼灯，证明眼灯系正常，然后就去瞓。到到半夜，眼灯又啪开翻。你估今次佢见到乜嘢呢？佢见到喺个片段里面，大厅由黑变光，由于今次佢将个镜头拉歪咗，睇埋地下，佢竟然见到有一只脚，严格嚟讲只系一对拖鞋，一步一步由个灯掣位行咗喺另一边，个感觉就好似有人着住个拖鞋一步一步咁行。正是个拖鞋行咗入佢嗰间房，佢突然间醒翻起，呢对拖鞋喺边度嚟噶？就系上次东南亚有个地方个酒店里边攞翻嚟，一路着住。不过原来呢对拖鞋，好似唔单止得对拖鞋咁简单，佢嗱嗱声将只拖鞋抌咗，唔敢再着。嗰晚之后，佢眼灯就正常化。 放松不皱眉，忘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出的真心，那惧怕消磨。如今你醉，在意什么？想和磨。年年青春，放松不皱眉。无形高歌，不管场地，仍然念记着一早约定你，永不应放弃。狂怒的新歌，没分对或错，同炒出低歌，再别要蹉跎。危机已过，路会渐多，开心更多。狂怒的新歌，暴风已掠过，付出的真心。

政府强调的士滥收车之行为对旅客或者本港居民都不应该发生，相信执法部门会采取行动打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说，现在道路交通条例对于滥收车之行为已经有监管，如果引入计分制属于一罪两罚，加重前线守法司机的压力，认为在现有法例修改加重刑罚会比较合适。对于有内地旅客近日在社交平台批评本港的士司机服务，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成员姚思荣说，事件会影响本港形象，但是相信不会影响旅客来香港的意欲。他建议政府高调执法，檢控屢犯的害群之馬，罰則亦都要加強。他又支持納入扣分制，相信對業界會有警惕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2点，跌183点，总成交金额43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58跌1.8，创科实业77.8跌17.35，腾讯控股336.4跌8，阿里巴巴92.5跌6，友邦保险73元升3，理想汽车167.4跌3，中国海洋石油12.98升2，美团138.2跌2.7，中国石油股份5.91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8，日元143.96，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2，人民幣7.212，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99，澳元對美元0.654，新西蘭元對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2400点，升196点。港金报1789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25美元，卖出191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放弃升职机会，留在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0日。 选举事务处已经向被纳入2023年取消登记名单的相关选民发出提示信。 如果收到呢封信，应该点做呢？ 你要在8月25日或之前，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咁先至可以保留选民身份噶。否则就唔能够将你纳入正式选民登记册，年底嘅区议会选举中就投唔到票噶啦。 大家记得留意啦，有问题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下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消费券在手，大家齐出手。八达通用户一嘟就用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用户用手机应用程式就得，用电子支付方便又易用。食、买、玩，本地门市同网店都用到，注意限期同余额，记得用晒佢。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Hello， 伊龙啊， 伊龙啦系嘛 ，Don Henry。喂，其实 Don Henry 啊，今日咧我本嚟咧个题目咧 suggest 俾佢，不过后来咧佢变咗少少啦。我 suggest 本嚟咧就话啊，不如讲下养猫同养狗嘅不同处啦，咁样样 少少嘅，咁、可以带入第二个话题都得。 咁另外咧，佢系准备咗一个咧，即系养啲咩狗嘅问卷，问完之后你就即系就可以缩窄个范围，自己适合养啲咩狗只啦。咁由边度开始讲起啊？ 唔係，第一 part 好可以 lead 到第二 part 嘅，即係嗰啲叫咩啊？你哋啲行叫咩啊 ？Tattoo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講嗱，第貓或者狗啦嚇。咁好簡單嘅，其實都有一樣係真嘅。未講任何嘢之前，兩用種種寵物都好，都需要你要啲時間、attention、錢、愛。grooming 啦，系咪？玩時間啦，同埋去睇醫生， 冇錯。 所以就冇一個係 時間同錢咧， 係容易簡單嘅。 冇錯，貓狗都 係。係啦，貓同埋狗其實 lifestyle 問題嚟嘅。如果你中意户外嘅動物，户外活動啊，咁一定狗啦，係咪同只狗一齊户外？同埋貓就即係乾淨啲啦。其實係會平少少嘅，唔係一定啦嚇，平少少係。in quotation mark， 你睇你黑唔黑嘅啫嚇，因為隻狗都可以唔使你好多錢，如果佢一生人好健康咁樣啊，所以咧就同埋加埋好明顯就貓 generally 係適宜香港人嘅 lifestyle 多啲嘅，你問我，因為我哋個個都去搏命要翻工上班，所以變咗 冇乜時間陪佢係咪意思？ 係啦係啦，狗就需要多啲時間， 貓就唔需要太多，但都要嘅，但唔需要太多 都要嘅。 都要 系啦，咁呢个点样带入我哋下一个话题咧？就不过有多个 exception 喎，猫唔系即系猫，好似有少种族歧视猫，种族歧视狗，因为原来狗猫内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性格，而有啲猫都要好多 attention， 有啲猫好少，有啲猫好麻烦，有啲猫唔系，狗都一样啦，好明显，有啲狗容易打你啲，有啲狗恶啲，所以咧就。揀品種其實即係你揀貓狗之後，亦不揀品種都一樣咁緊要嘅。 喂 ，Dorothy， 我聽過一個咁嘅講法啦，嗱，我唔知道真定假嘅。如果從獸醫嘅角度，你答一答我啦，就係有啲人話咧，最適合喺香港養嘅，反為係我哋嘅唐貓，俗稱叫家貓，因為家貓咧就由好多代之前已經在香港即係扎根嘅啦，咁所以咧就比名種貓，名種貓即係嗰啲又長毛啊，又短毛啊，又扁鼻啊，即係比嗰啲嚟講咧係冇咁多 health problem， 係咪啊？ 中立讲，系 health problem 系名种猫多少少嘅，不过咧其实唐猫都有佢个问题嘅，性格各方面都好个别嘅，唐猫比较即系因为好多唔同品种去沟埋一齐啦，所以唐猫有啲就真系 好黐身， 天下无敌，我成世人最锡嗰只猫都系唐猫，不过咧有啲唐猫又惊青啲啊，冇咁好玩啊，因为佢比较野性啲啊，所以咧就即系人 个别嚟讲咧都系嘛， 系啦，个别嚟讲，不过就我赞成唐猫系。我啲人就話邊只貓，即係一個因素就係你中唔中意佢靚唔靚啲咁樣啦，即係有人係咁膚淺噶啦，咁我就 同意。 啲人問我就 外貌協會， 我未見過一隻唔靚嘅貓，坦白講， 我都係冇。你中意佢 係啊？佢有啲線條好靚， 你都靚 嘅。係啦，你中意有啲人中意肥嘟嘟嘅貓多毛咁啊，就唔係唐貓咯。咁即係你睇下你中意咩嘅啫。 OK， 好，咁啊去呢個題目啦。 系啦，咁我哋就 可以玩游戏未啊？ 玩个游戏啦，玩个游戏啦。咁我问18个问题，咁样咧 18个， 啊，好快嘅，即系 question 嗰啲叫 multiple choice。 OK， 好，我哋咪要写低噶，即系几多个？ 写低，嗱，不过一个人我先有个答案嘅啫，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样就嗱，咁啊，边个做？ 是但咯， 欣欣啦， 好啊， 系啊，就欣欣啦。 好啊，嗱，咁咧就呢个嗱呢个问卷咧就系睇下你最尾系咩狗仲啱咪啦，咁我睇下玩下啦。咁啊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你第一个原因点解你想养只狗系？ 你想养 就系啊，若想养个。 养狗嘅原因， 主要原因系啦，就一系喺屋企有个朋友啦，有个朋友放细蚊仔啦，你喺屋企看屋啦，或者一个人你中意户外活动嘅，想你狗一齐。 A 咯， 系 咯， 有伴啦， 系 A 啦，系咯 ，OK 啦。好，但第二个问题噶咯，就你想有几多时间同你狗运动？最少60分钟，大约40分钟，20分钟，我冇时间嘅。 每日啊，你 每日啊？ 我系答每日， 冇时间。第三题，快啲！ 同埋佢即刻停话唔使养啊！你 OK 咁啊？你冇咩时间 咁快，即系第二题已经可以就唔使养啊！ 但系真系噶，你如果完全冇时间咧，真系 好难搞。 尤其是狗啊 ，less 就头先讲话 less than 20分钟，不过你就变咗你 limit 咗你个狗仲好多噶啦。 嗯，咪好咯，筛选晒一扎都已经咩咧？筛。 喂，但系我想讲啊，我唔系陪佢运动，我系陪佢咯，即系譬如我睇紧电视，佢喺我身边，即系总之。我陪住佢咯，我唔系一定要同佢运动。 因为佢可能话狗系有啲系需要好多嘅运动噶嘛，有啲户外啲嘅，大只啲嘅狗。 唔系佢咬烂你屋企啲嘢啊， 系啊， 你正要放电啊嘛。第三题， 第三题就系嗱，你同你狗有几多social 嘅机会啦吓？一你自己个人好 social 嘅，冇咩时间喺屋企嘅，不过你想带只狗周围去嘅，啊！二你就普普通通啦，都幾 active 下，不過咧只狗就唔可以跟你周圍去嘅。三就係、是、我就好多時喺屋企，間唔時出街嘅啫。咁啊只狗大多數喺屋企嘅啫，或者咧你基本上長期喺屋企就好少出街嘅。 你介乎於 CD 啦， 我應該係好多喺屋企。 係啊，好多時候喺屋企 咯。 係啊 ，OK， 執啦，我明。我都係。 冇時間啦。 第四題， 你有冇經驗啦？你之前養過？你細個兔仔嗰陣時養過，或者呢個係第一隻狗？ 第一隻狗。 啊，你從來冇養過㗎？ 我有喺親戚屋企幫手養咯，但 係真唔係你自己養咯， 係 第一次。 唔同㗎， 其實呢個問卷咧，其實唔係。唔系，其实个秘密问卷嚟嘅，就系最尾系拣女朋友嘅。 我唔信， 我唔信， 系我唔使拣女朋友。 系啊，你问晒未？而家问晒未啊？ 啊，未晒，你只狗几啊？你屋企有几大？好大，出边有好多户外地方。咁啊，你间即系中等啦，或者系apartment 喺一个唔系咁多人嘅区域，或者 apartment 隔篱邻舍好近嘅啫。 隔篱邻舍好近， 香港系 apartment 啦。系啦， 隔篱邻舍好近，佢话 系啦，一定噶啦。咁啊，嗱，你屋企有几密集几多人咁样啦吓。咁样就你屋企好平静嘅，冇咩嘢发生嘅。你屋企间唔时有 visitor 嘅，你屋企好 busy， 成日都有应酬嘅。或者你个屋企极之 busy， 好嘈，成日都有 人， 冇乜人啊。A 系 A， 佢都唔翻屋企啊嘛，自己好夜先翻屋企。下一题。冇谂到咧，个答案 我就睇你俾只咩狗。 你有细蚊仔啦，有冇细蚊仔？ 冇，我就系嗰个细蚊仔。 会唔会谂会有？ 应该唔会。 住啦。OK， 咁啊就嗱，下一个就边个主要照顾细动物？细蚊仔啦，咁唔系啦，咁就 你哋你太太， 系你哋啦，即系elderly and handicapped person， 明白？ 唔系 elderly 咯，冇啊， 屋企冇 elderly， 得佢两老人家。 有冇其他动物咧？冇啦， 冇 其他小乜嘢都冇啦。 冇 ，OK， 咁样就下一个就系佢瞓喺边度？喺户咁啊，唔系户外啦，咁我哋 skip 咗户外嗰啲啦，就喺自己嘅床，或者系你张床。 瞓喺边啊？ 自己 张 自 己 床， 佢自己 床咯， 自己床啦，系啦，呢个正常。 呢个都系一个条件。 系啊， 有啲可能系咪？ 头先佢有一个选项系户外啊，即系有啲拱佢出花园，拱佢出露台嘅，咁就唔系咁好咯。 冇系啦，冇打 香港真系。 咁熱嘅話真係冇。 咁有幾可有人喺屋企啦。咁樣就你高壓落啦，即係成日都喺出面啦，即係狗大部分時間都係 自己。 我諗係呢個。 係啦，係呢個，唔需要其他選項啦。 係啦，或者係因為要翻工啊嘛。係 啊， 我就係啦。咩狗種嚟上？你要想只大狗啦，廿七公斤以上啦，或者中型狗11-27。或者細狗 under 11公斤， 中型咯、啊，其實唔係、我自己中意就中型嘅， 我都係。 OK， 好嘅，中型咯、中型咯，可能有隻啱中型嘅，咁樣就好。OK 啦、你中意佢長毛、中毛、短毛或者冇毛啦，或者係嗰啲 有個冠毛犬咪冇毛？ 哇！中毛啦。 中毛啊， 冇长 可以打你噶， 短啊，短啦、啊，短啦、啊， 系咯、 啊， 短你唔使拣， 短好多甩毛噶、啊， 系嘛？ 咁你长嗰啲唔甩嘅， 系咯、啊，长都甩噶， 长都甩噶， 长唔甩噶， 系咩？ 甩噶， 系啊，咁啊，咁唔系，甩少好多嘅， 唔同你拗，咁 啊， 点啊？ 咁啊，中毛咯，中毛咯、 啊， 即系长毛都好辛苦噶，好热嘛。 好啊，甩毛，你唔介意甩毛啊？少少 OK。完全情 少少 OK 啦， 我可以介意咩？ 系咯， 佢都会甩。 可以噶，有啲狗唔甩毛噶。 哦， 系啊，你养只譬如小型狗冇乜甩毛噶。 哦， 嘅吓，系啦，你有几多时间去 groom 佢？你 冇乜时间噶啦， 一个月一次啊， 系 少少多多或者 少少 少少， 我好中意做或者完全 唔中意， 介意 佢哋唔中意梳毛嘅， 系 我问佢最屘系讲你识而养只毛公仔嘅啫， 讲咁耐， 见到只毛公仔，见到只你不如养只毛公仔算 了，好准啊，好无聊， 我有啊，我有啊， 你时间肯训练只狗啦，你日日都有机会训练啦。 如果我真系养只狗，我会肯会必。啲時間訓練佢嘅， 咁啊，梗係啦，而家認真 係 啦， 係啊，認真 啊，啊一個禮拜訓練一次啊，或者仲帶佢去啲 puppy school 嘅，即係俾人訓練啦，或者我唔理我唔訓， 俾人訓練咯，我諗， 梗 係 啦， 呢啲錢要俾人賺嘅， 係啊，都 係，訓練俾錢嘅，俾人訓練， 係啊，咁我自己冇時間， 你話㗎，係，好啦，咁樣就 講啫嘛，依家， 只狗都廢㗎啦，只狗都廢㗎啦，有啲就嘔咁樣啦，係 啊， 咁你有幾係啦，你定得幾順啊？第一個 A 就係、OK， 咁你唔介意，因為佢看門都冇所謂。 喂，多謝 Eric 啊，要快啦，30秒就得啦，係啊。 30秒 OK， 咁啊，我同你答埋啦，你唔想佢廢啦，係。啊，或者中間咧，即係廢兩下冇所謂嘅啲啦。係。係最尾嘅問題啦，OK， 只狗就我呢个同你搭埋，咁 OK， 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哋第搭上十八，我最头最 总之有毛公仔算啦。 你好中意只狗，你会摆佢喺你个即系 social 中，即系你个世界嘅中心啦。啱你系 French Poodle，French Poodle， 即系法国 Poodle 系啦，英国 Poodle。Whippet 即系嗰啲跑狗细细只嗰啲咧，系啦，不过冇澳门嗰啲咁大只啦。 知道，喂，不如咁啊，我咪后再处理好唔好？你话俾佢听啦，时间已经到咗啦，好嘛？喂，多谢晒。总之养宠物之前停一停，谂一谂，好冇？多谢晒。好啦，听日10点再见大家。 多谢 Terry， 多谢 Terry，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这晚热辣辣耶耶，你这晚热辣辣耶耶， 好难听啊！肥强，你又唱歌，肯定又系话你咪做嘢做到好热有关啦。 姑妈，你真系越嚟越聪明啊！连我因咩事唱歌你都知，叻叻， 梗系啦，因为我同你一样啊，都系喺个厨房做嘢啊嘛，我都系热到忍唔住要唱 boom 巴拉林巴巴巴 ，boom 巴拉林巴巴巴，嘿呦嘿，炎热并未后退，高温到掉。 哇，边个咁大胆丁啊，姑妈？ 系我啊 ，Lillian。沙河姑妈唱得咁好听，点解你咁大胆叮走佢啊？ 两位唔好误会，姑妈唱歌咁好听，我点敢叮走佢？不过佢最后嗰句歌词话不必说道理就好大问题啦。 吓， 咁系咩问题啊？ 飲食業廚房工作酷熱的問題，身為僱員和僱主都要必須正視的，他們要按住這個道理去處理的。 Really? Sure， 香港的夏天非常炎熱和潮濕嘛，加上全球暖化的問題，近年香港夏季的氣溫都已經有上升的趨勢了。上年2022年最高氣溫高達33度或者以上的酷熱天氣日數是有52日的，而最高的氣溫更曾高達攝氏 36.1 度。今年5月中開始，當香港暑熱指數達到30或者以上，勞工處按指數水平發出的工作酷熱警告，這兩個月已經有發出了20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顯示僱員在戶外或者沒有設置空調的室内工作时面对的热压力是很高的。 热啦、 啊、热啦、 啊、而且啊，香港夏天平均的相对湿度是为 80% 的。 湿啊，在高温高湿度的环境工作下，包括饮食业的雇员，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员工是很容易因为酷热环境而感到不适的，严重的人还有机会可能中暑添，危害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啊。 同意啊，这些人头先厨房的环境真是又热又湿，不过我肥强依然没有畏惧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我本着迎难而上的精神努力工作，为广大市民烹调美味的午餐，我一啖水都没喝过，结果我现在好不舒服，我想我要休息一下啦。 有破绽？ 什么破绽？ 第一，我哋餐厅无限量咁为员工提供饮用水，为咗唔想厨房同事太过辛苦，亦都有提供清凉饮用水。我见你成日饮，又成日去厕所，系咪有破绽先？仲有啊，你今日翻三点啊，根本就过得饭时。 哎呀，唔好讲啦，对唔住，我知错啦。 肥强，你知错就好啦。不过喺酷热环境工作嘅饮食业朋友，有啲嘢真系唔错得噶。由于厨房入边要用煮食炉、烤炉同埋蒸锅，会令到环境变得好热同埋潮湿，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啊。 冇错啊，饮食业嘅雇主要预防厨房嘅员工中暑，其实好简单啫，要安装妥善嘅通风系统，包括有抽风罩，抽走煮食工序产生嘅热气同埋湿气，亦都要安排时间俾员工喺清凉嘅地方小休、坐低同饮水。如果可以安装空调嘅，降低环境嘅温度同埋湿度，有助于员工散热降温，咁就 very good 啦。 饮啖水先，冇错啦。雇主要提供清凉嘅饮用水，等员工咧可以定时饮水。员工嘅工作服咧最好系浅色、薄身同埋宽松嘅衫。不过谨记，工作服系唔可以构成安全问题噶。两位，我呢件咧大柱衫好唔好睇啊？威唔威啊？ 梗系好睇啦，不过件大柱衫好似系我噶，睇唔睇得有我个名 Lily 人啊 ？Sorry， 搞错咗，唔怪得咁窄啦。 哎呀，件衫咁细啊，一睇就知唔系你噶啦，你咪傻噶？ 啊，可能我真系咧，因为工作环境太热，热到傻咗啊，晕晕地啊，我一阵去我屋企嘅楼下睇医生先。 肥强，如果你真系好唔舒服，可能我哋需要送你去急症室啦，因为中暑系紧急医疗情况，可以迅速发生并危害生命啊！我帮你叫救护车啦。 唔使，我休息一阵，同埋呀，饮杯水之后咧，good， 我感觉好多，我依家好精神，咩事都冇。 咁就好啦，咁不如我哋去饮杯嘢。 好啊， 你请。 吓，我邀请你哋同我哋去饮杯水啫。 吓，一齐去饮水，晕啊！ 炎夏厨房工作莫轻心，休息饮水防暑要留神。我是 Lillian 陈海彤。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讲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遇。 遇见，像冷叶每片都自创不自弃，但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念那惨烈，位置没有改变，任你力气多肤浅，为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斥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谁人也有奋斗转，难计自乱过几卷，情明错也许很远，心血亦可复原，全篇留恋未算短，如果提早去中断，谁又带你写成这本小说。追绝那一次，别太易作出总结，文字无关痛痒，但不封未必苦之欲出结果，一知半解亦也不错，明日与有心人终可推荐，谁人也是狂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 有个特别嘅报告，由于青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1点至2点期间，本台 FM96.4 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